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五篇，箱子第十五集。 你知道孟小姐他们去哪儿了吗？ 这可不知道，见老朋友连我们都不带呢。就是要了辆车，带着司机，对了，孟助理陪着去了，还有孟小姐那个小化妆师。 那你有孟小姐的联系方式吗？ 嗨，我哪会有啊，要了也不给啊。我们网上最多能联系到孟助理了。哎，你没有？ 江恋尴尬地笑。 当然没有，前两天又是逃命又是下牙，谁能顾得上去要联系方式？这两天倒是安稳了，但总在忙这忙那的，也没想到去要，以为反正有机会的。 于是卡在了线下这么个局面里。 你有事儿啊？孟小姐反正还回来的，到时候再说呗。 不是，是家里老人情况不太好，着急回去，很突然，一会儿就得走了。 哎呦，这可是急事儿，那得紧着这个来，来不及跟他道别是不是啊？没事没事，回头我跟他说。你要是怕我说不清楚啊，留个字条什么的也行。 是个法子呀，没要到他的联系方式，留我自己的也可以，但。那柳哥，你能不能和那边联系一下，让人跟孟小姐说一声，她早点知道会比较好吧，好过由别人口中传达，也好过一张轻飘飘的留条。 柳冠国有点为难，他可以给孟劲松打，但孟劲松这个人公司分得很开，很反感下头的人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拨他电话，毕竟孟特助只有一个，而全国的山鬼加起来有万八千，要是人人都给他打，那哪受得了啊？想来想去，只能迂回操作。他给那个司机拨了过去，司机也不好做。 柳哥，人家是大佬座谈，我哪敢往里闯啊？你要说是什么要紧的大事儿，我还好去报个信儿。就是大佬一个朋友要走，那走就走呗。那大佬还能回去给他送行啊？这种事儿啊，早一刻晚一刻知道，有什么大紧的？ 柳冠国也是这想法，当着江恋的面不好表露。 那你留意着看吧，万一看到孟助理出来，就请他转达一声。 人家都做到这份上了，江恋不好再多提要求。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转头叫邝美莹。 美莹，你跟我上去。有事要你帮忙。 邝美英赶紧把事情托给韦彪。 你看着点，我过去了。 韦彪目送着邝美英一溜小跑地跟着江恋上楼，心里头酸溜溜的，所以收理那些复印纸时就有点无精打采。 会画画了不起啊，也不讲点礼貌，把人家美英指使得团团转，主次不分了。这是 复印机的警示灯亮起来，这是没纸了。韦彪四处找了一会儿，没找到备用的，数数手里已经有三四份了，再说都已经拍照留底了，足够用了。他卷了画纸出来，见到柳冠国时提醒了一句， 复印机没纸了。 柳冠国也没当回事，敲了敲前台。 哎，没纸了，你待会儿补一下。 好嘞。 前台是个年轻的小姑娘，这两天住的都是自家人，客栈没客人，乐得清闲，正追着看剧呢。听柳冠国这么说，赶紧把剧暂停，俯身从抽屉里抽出一叠新的，一路带风的过去装上，按下了恢复键，又一路带风的奔回来。剧里男女主就要分开了，男主带飞，而女主正风驰电掣般赶往机场。机场追爱的老桥段了，但小姑娘还是看得心急如焚，非常关心到底是女主快呢，还是飞机的速度更胜一筹。大家各忙各的，没人注意到 过了一会儿，那台复印机嗡响了一阵，再次运作起来，又吐出了几张先前没复印完的。邝美莹没想到江恋还要再贴一次神眼。 这时间来不及了吧？ 来得及，两个小时出一幅足够了，没时间吃饭而已，我到机场再吃也行。 可是都天黑了呀。 江恋从来不在晚上开神眼，因为有忌讳，老一辈都迷信，认为贴神眼属于神魂出窍，而夜晚属阴，百鬼夜行，晚上贴神眼，神魂容易被游荡在外的野鬼给带走。 之前有几次画得慢，也拖到过天黑，还不是什么事都没有。事急从权，规矩嘛，该变通时就变通。 那你又要画什么呀？ 孟小姐帮了那么大的忙，你一声不吭拍拍屁股就走了，是不是不合适？口头去谢太没分量，送东西他又不缺金又不缺银的。 确实，送什么礼物都不如送一份贴神眼的原画，这世上会贴神眼的人寥寥无几，这画摆出来不仅仅是幅画，比那种普通画作有意义，道上有懂行的人想出钱收藏一份还都收不着呢。那画什么呢？ 就捡他日常场景，我记得牢的，画一幅好了。 还要等多久啊？等太久我要亏本了。 师傅，再一会儿就好。这样吧，就从这一刻开始码表算钱，到机场是多少我付多少。 这幅画真是堪堪拖到了最后一秒，约车司机在楼下等得不耐烦，嚷嚷了两次。第一次以围标承诺等待时间也打表给钱而平息，第二次倒不是为了钱，司机追着围标界定责任。 我无所谓，反正我钱上不吃亏，赶不上飞机是你们的事，可别怪我啊。 江恋甚至连包装的最后一步都得在下楼的途中边走边进行。柳冠国尽地主之意，在门口给三位送行。江恋走到跟前时，把捆花的细绳扎出一个漂亮的结来。其实包装并不繁复，就是卷成筒状，外头又裹了一层，然后拿绳线给扎好。虽说简单了点，但步步认真，并不敷衍。他把话筒递给柳冠国， 麻烦到时候转交给孟小姐，实在来不及当面道别了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信息时代嘛，什么都不是事儿，想联系也方便。哦，对了，孟小姐知道这事儿了？ 知道了。 嗯，应该算知道了吧？那司机打电话告诉我的呀，说是孟助理出来上洗手间，他逮个空子上去说了。当时孟楚丽表情淡淡的听完，说了句知道了，就又进屋了。虽然不是跟孟小姐说的，但山鬼中人都知道，消息要去孟小姐那边必得经过孟楚丽。这四舍五入也就等于孟小姐知道了吗？ 那孟小姐说什么了吗？ 柳冠国一时语塞，又觉得不能让自家大佬在外人面前留个不通人情不懂礼貌的印象，于是支支吾吾地说： 啊，就是表示理解嘛，祝你们一路平安，也祝老人平安啊。 啊，那谢谢孟小姐了。 孟千姿一行直到凌晨三点多才回来。柳冠国听到动静想出来寒暄几句，哪知等他穿戴好取了那个话筒上到三楼，几间客房却都有房门紧闭，想来是应酬的太累都乏了。 柳哥，你这太拼了吧，多大的事不能明天说呀，故意熬夜装勤奋，想让孟助理给你涨工资吧。 胡说八道。 正说着，忽见一扇门打开，是孟劲松出来。他已经换上了睡衣，刚洗完脸还没来得及擦干。 什么事儿？ 孟劲松听到外头有动静，本来不想理的，但隐约听到自己被提及，于是开门来问。 那职业的还以为是自己聊天声音太大吵着他了，窘迫的脸都红了。刘冠国赶紧迎上来，声音也低了八度。 啊，没大事儿，我就是听到吴姐他们回来想打个招呼。还有就是江恋不是走了吗？托把这东西 进来说吧。 说完进到屋里，在床上坐下，抽了张纸擦干脸上的水迹。柳冠国觉得为了这么点事儿还进来说怪不值当的，是以虽然进屋关了门，却只挨着门站，以便随时退出去。 就是江恋托我把这个转交给孟小姐，我就拿上来了。 嗯，打开看看。 孟劲松应了一声，往脸上喷了点保湿的水。柳冠国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打开？这是孟小姐的，孟小姐的私人物件啊。 孟劲松手上的动作略停，抬眼看柳冠国。柳冠国讷讷的，觉得自己可能是说错话了。 不是，是不是随便是谁都能给孟小姐送礼物啊？要我们是干什么的？在山鬼斋，孟小姐和姑婆们收到快递，都是需要我们先打开看的。你怎么知道送的不是危险品呢？ 我操，简直就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和特助之间的差距啊。 他赶紧走上前去，见孟劲松没有动手的意思，于是自己代劳，解了绳结，接了外包装纸，又把图符展开。有一张留言条掉到了地上，两人都没急着捡，先看画。画上是孟千姿在逗弄小白猴，孟千姿拖着腮笑，小白猴脑门上点了个红点，圆睁着大眼，特别可爱。柳冠国长出了一口气， 唉，还好就是幅画，不是危险品。哎呦，这可画得真好啊，就跟在眼前似的。哎，细节也处理得很好啊，看孟小姐这眼睫毛，根根分明的。 他忍不住点评，又捡起那张留言条，也没写什么出格的，就是解释了一下邝同胜病危，要紧急赶回去，不及当面道别等等，又谢过孟千姿相助之情，落款留了签名、手机号、微信号，还有电子邮箱。最末一行添了句：“珍重，保持联系。”这是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。见孟劲松没什么意见，柳冠国又把画幅卷起，笨拙地裹上包装纸，试图扎好了复原。孟劲松一直没说话，直到最后那个结终于打好，像模像样时，才开了口：“ 拿去烧了吧。” 孟千姿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，最新的消息都是新词发的。 金主，你醒了吗？千姿，我都在门口候着上岗了。老板，我回笼觉都睡好了。 孟千姿先去拉开房门，这才进洗手间洗漱，洗好了出来，新词已经在梳妆台边候着了，还不忘唠叨他：“ 睡这么晚？ 又不是十七八了，睡不好，状态就不好，状态不好，干什么都没劲，不懂吗？” 那老板，咱们今天走冷艳风，我给你画个蓝色眼影，17款。 怪里怪气的。 他翻捡新词的化妆包，指向暖色调偏橘粉的那几块。 这不就挺好的吗？看着就轻松明快。 哇，你以前不喜欢这色调的，说是没气势。 过日子天天搞那么气势给谁看呢？ 又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。 编个发吧，歪点，蓬松点，自然点。 于是新词先给他梳理头发，边顺边上护发的喷雾。正忙活着，裘碧影从外头走进来。 小倩儿，今天陈字头的邱老头请客。 哎呀，不去不去，昨天累着了。 昨天是谁揪着人家讲故事的？本来不至于那么晚的，你一口一个你感兴趣，我都没能好好跟人家聊会儿天儿。 所以五妈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在那儿你都没法安心依旧，我让劲松陪你去，他是老实人，闷葫芦，不会乱插话的。劲松。 孟劲松很快进来了， 孟千姿指了指裘碧影， 今儿你陪我五妈，各方面都得照应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江恋昨天贴神眼，画都画完了吗？我待会儿看看去。 裘碧影听他又提江恋，面上便有几分不悦，但又不好说什么。 江恋啊，他走了。 走了？出门了？他去见谁啊？老嘎？还是找神棍去了？ 不是，就是走了。邝美莹、韦彪都跟着走了，大概从哪儿回来又回哪儿去了吧。 孟千姿没说话，他觉得自己是愣了一下，又或许不是他发愣，是这周围所有的事物刚刚都突然顿了一下，重量往他身上压，让他措手不及，但又极快收了回去，叫他摆出的应对姿势又落了个空。 那没留什么话吗？ 留了，说有要紧事要办，还让谢谢孟小姐帮忙。 是吗？ 孟千姿坐着不动，脑子里嗡嗡的，像有几股风团在冲撞，紧接着胸腔里也有气，不知道从哪儿来，一团一团鼓胀得他难受。 要紧事？是，继续找那口箱子，确实是要紧事。如今有了人样又有了图样，是该马不停蹄地找起来了。 他听到裘碧影和孟劲松的对答。 就这么走了？ 是。 哼，是肾珠用完了对吧？ 对。 这个小伙子还真是目的明确，为了肾珠来，用完了就走，干脆利落，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。 孟千姿还是不说话，垂在身侧的一只手渐渐攥紧，骨节处都有些泛白，觉得裘碧影这话说的刺耳。 拖泥带水？谁是你啊？我吗？ 我不好评论他。当然了，人家毕竟也帮了忙的，没骗我们什么。完事了当然得走，礼节上也到位，不是还说了谢谢吗？ 孟千姿没忍住，搁在梳妆台上的那只手高高抬起，又啪一声重重拍下，这一下拍得极重，新瓷的化妆包直接被震到了地上，好多粉饼、腮红、眼影、修容、高光都颠洒了出来，各种绚烂色彩胡乱掺揉在了一起，像个混乱的小世界。裘碧影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孟千姿，过了一会儿似是明白了什么，说了句， 你们两个先出去。 嗯，是。 等新慈和孟劲松都出去了，还连带着关上了门，裘碧影才走到孟千姿身边。 小千儿，你是不是对那个江烈有什么想法？ 没有。 我早跟你说，有些人是有目的的，你得带眼识人。这个江烈还好没有谋算你什么，这万一要是骗情骗色的，你是不是就栽进去了？ 五妈，你想太多了，我是在祖宗奶奶向前发过誓的人，我能栽到哪儿去？ 裘碧影一时语塞，见他这种语气面色，也知道不是跟他聊天的好时机，他开门出来，对着孟劲松说了句， 今儿不用陪我了，你们都留下陪千姿吧，他脾气大，顺着他点。 好嘞。 孟金松应了一声，目送着裘碧影下楼去了，才和新慈一起进了屋。孟千姿背对着他们，朝着梳妆镜而坐，并没有开口说什么，但真的是无声胜有声，新慈只看的背影都觉得压抑。他以眼色示意孟金松， 你先来。 孟金松沉默了一下，走上前去。 千姿呀，你如果是因为江恋走这事儿，咱们山鬼人多，我安排下头打听打听，应该不难找。 找什么找？不找，大路朝天，爱谁走谁走。 孟劲松头皮发麻，也是没辙了，回头看了看新慈，自己先出去了。 唉，得，这种场面还得我来。 新慈过去也不吭声，还是给他梳头。 头发嘛，也就是毛，这也是顺毛捋的一种。 正梳着，忽然看到梳妆镜里 孟千姿的眼中似有水光一闪，心思心头一震，再想看时，孟千姿眼帘一垂，看不见了。心思犹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问了句： 千姿，你是不是对那个江恋？ 不是，我就是有点气。现在这些人啊，想让他们懂点礼数很难吗？事情办完说走就走，连招呼都……这样说就有点意气用事了。江恋是打了招呼的，他不是托人说了谢谢吗？原来这一来一往，也就是谢谢的情分。 他垂下眼帘，看到地上的那些粉堆里有他先前看中的橘粉色，看着看着他笑了一下， 看来我是不适合这些色调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